像个地球球，兄弟的表情最最可爱，永远是最元气最魔力完美状态，想和你日夜看海，直到世界只剩下 You and I。 一想到你我的心砰砰跳，享受到恋爱情报，冰飘空气的热度刚刚好，快乐发酵，北半球的晴天也因为你无语全部被赶跑，你突然出现在我的海岛，像风暴没有预告，卷走了所有烦恼，飞上了云霄，整个世界多巴胺在燃烧，我只爱你的笑，只好整个地球照是你的眼神最最可爱，只要靠近一点看一眼，心跳就取代，融化了天空阴霾，你一笑我的心亮起来，整个地球就是你的表情最最可爱，永远是最元气最魔力完美状态，想和你日夜看海，直到世界只剩下出现在我的海岛，像风暴没有预告，卷走了所有烦恼，飞上了云霄，整个世界多巴胺在燃烧，我只爱你的笑，真好，整个地球就属你的眼神最最可爱，只要靠近一点看一眼，心跳就在，像阳光无可取代，融化了天空阴霾，我的心亮起来，整个地球就属你的表情最最可爱，永远是最元气最魔力完美状态，想和你日夜看海，直到世界只剩下 You and I， 整个地球就属你的眼神最最可爱，只要靠近一点看一眼，心跳就在，像阳光时代融化了天空阴霾，你一笑我的心亮起来，整个